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笋哥都系坐翻喺度，我最尊敬嘅笋哥，我亦都好多谢佢肯俾呢个光环我，上嚟做录音。今集如果我哋有机会喺22号见面嘅时候咧，就应该系一个好好嘅纪录啊！22号之后出呢集声就系每日斗细主， 每日斗细主 啦。嗱，21号咧，个个都话系呢个世界末日，屌你老尾，讲啲柒头皮啊，抠呢个机会啊，搵钱啦！我有两单新闻，啲网友 send 俾我，笑捻到我甩碌嘅。第一，台湾有个唔知乜捻嘢闪电胶啊，定乜胶？ 香港中国， 中国啊，呢、這个中国嘅。 中国河南有一个叫东方快闪。 啊，系。 东方快闪咧，佢又叫做全能神。 啊。 但系佢另外一个名咧， 咩？ 我系比较中意嘅。 咩？ 佢又好符合我喺中国，亦都系符合中国人嘅需要，叫实际神。 啲撚樣真係度撚到，幫你度身訂做一個神啊！屌你！咁另外一單又係台灣嘅，話説咧唔知乜柒嘢教，個教主就話咧，我哋咧已經進入第二個父愛年代。 哦， 咁咧我哋咧就同神嘅關係係情人同朋友，咁咧我哋只要做愛咧就可以避免呢個星際大戰。 係咁講嘅咩？ 係啊，做愛教。嗱，做愛整車又得啦，屌你老尾，做愛整冷氣又得啦，做愛影整即可以令到星際唔大戰又得。嗱，我哋第二次選區議員係點咧？筍哥同狗護士選區議員係香港交夠地球就香港冇窮人啦。原來真係有人信嘅，屌！ 但係咧，我越即係咧，去到我而家呢個年紀咧，我越老啊越唔明 啊。 其實咧，真係譬如話咧，我後生我年紀細嘅時候咧、 啊， 我就好多性衝動嘅。我隨住而家咧個荷爾蒙分泌可能真係少咗。我完全真係覺得唔係好需要啦，可有可無啦。睇下片幾得意嘅其實。大公得意程度好似睇一套 3D 電影咁樣咯。你嗰陣時候你都好 enjoy 嘅，但係咧你做完之後，你睇完之後咧唔睇都得。即係久唔久睇下有幾好咁樣。 我話俾你聽。我以前有一個好好嘅習慣，就係一日打幾次飛機。 我以前都係㗎。 而家咧，我話俾你聽，40歲之後，嗱，自從跌跛腳之後啊，就開始冇打啦。點解咧？第一，因為跌跛腳嘅時候，你個身體咧需要好多嘅動能啊，即係能量去修復嗰笪地方。到你年紀有翻唔上下嘅時候，你嘅力量去咗嗰度就去唔到你條嘢嗰度。第二樣嘢咧，你真係我話俾大家聽，個荷爾蒙分泌真係令到你。 你頭先個觀點有冇科學根據㗎？ 有因為你身體需要一些 repairment， 即 係。但係你 repairment 係靠蛋白質㗎嘛？ 你去做愛嘅時候，你身體需要好多能量去令到你去做呢個 production 過程嘅。第一，你個腦部要需要分泌一啲嘅多巴胺去刺激你先。第二樣嘢，你需要望住嗰樣嘢之後，你身體裏邊大然間產生好大嘅能量，去到製造一啲嘅精液。第三樣嘢，你需要個血液裏面個壓力令到你碌嘢扯旗，之後你要做一個即係普德上嘅動作，就係去到屌閪啦。咁當中嘅能量付出係好大嘅，真嘅。咁我想同大家講，門外啲即係題外話，年中年尾嗰啲撚樣參加啲渣打馬拉松，年年都有死人㗎，我話俾你聽。但係我未見過一啲人去金鑽屌閪，我新聞未買過啦。哇！而家咧旺角咧發現咗咧兩個人屌閪咧就馬上封死撚咗啦嚇！嗱、我未見過，但係渣打馬拉松年年死人。我想同啲柒頭皮講，你咁中意做運動，去金鑽同金翡翠砌翻 Q， 肯定冇事啊！我唔明啲柒頭皮點解咁撚戇鳩走去做一啲屌你咁嘅嘢，屌閪好撚過啦得閒。即係嗱呢樣題話，你個身體付出好大能量去做。咁你只腳斷撚咗骨，你個身體已經好大嘅能量去修復佢嘅時候，自然冇能量去屌閪啦。即係呢個係真嘅， 合理嘅， 合理嘅，完全合理嘅，真係合乎呢、這個即係生物學嘅理論嘅。咁到嗰次之後，個人真係唔係好想打飛機，同埋以前哇，屌你瘋狂登陸鹹片嘅去拿科林嗰度，屌你老尾，日日都要打飛機，而家真係打唔出，即係唔想打同埋打唔硬嘅。屌佢屌閪嘅時候係點咧？即係條女冇啲咩十八般武藝啊，樣樣皆能嗰啲都唔得。即係你唔係話大波靚女瞓喺度得，哇！屌你又要噴火，又要吞刀，又要跳火圈咁。佢嚟到都喂光頭仔，屌你老味，喂玩曬咯啲嘢，仲有啲咩新嘢你想睇嘅添啊？喂你條嘢啊真係唔好得喎，老友，自己訓練下自己。仲要係食威爾鋼先係咁喎，你又唔食威爾鋼上撚到去，屌你老味真係食煙同打飛牌嘅咋？屌，即係咁嘅環境，年紀大咗，真係有好多嘢有 quota 嘅。咁。你話末日邪教，但係唔知點解教主次次都係 揾啲靚妹啊，揾中女屌閪。 所以你問我咧，我就好撚唔明，因為咧佢教主咧、有相噶嘛。 係啊。 有個在南韓坐緊監， 係啊係啊， 唔知正 老啦都。 係啊，其實咧佢係涉嫌同呢、這個好、多少女做愛 嘛。 咁如果啲少女係年紀佢好輕嘅，係 啊， 其實我係一啲都唔明白，即係咧啊，究竟一個人去到咁嘅年紀，其實佢性慾咧剩翻幾多咧？ 我懷疑嗰只變態佬嚟。 都每個人咧可能個 setting 唔同。 有啲人係變態嘅，即係佢。某啲嘅基因咧，令到佢可以。 你有冇見過啲黐線佬五十歲仲好中意打飛機嘅？喺呢個 有， 即係都仲好。 有嘅，有啲咁嘅人嘅，真係有嘅。佢、即係真係個病態嚟嘅，同埋佢基因控制咗佢係咁嘅，即係個基因 比較旺盛嘅。 係啊，佢基因處理到佢係咁嘅，但我又識唔到呢類咯。即係哇，屌你老尾，廿零歲日日都要有人屌閪，我真係識唔到。 有啊，以前喺電視機都做過啦，有一集 哦，有 性上癮啊嘛，性上癮啊嘛， 但我識唔到， 有女人噶嘛， 有但我識唔到咯，屌你，我識唔到啲性上癮嗰啲咯，屌你老怪獸識到， 好難。不過頭先講緊 末日邪教， 講末日邪教咧，即係我覺得都幾得意，即係咧第一就係佢其實透過邪，即係作為一個邪教啊，你都。其實講真的，如果你冇目的嘅話咧，你無謂搞個邪教啊！即係我翻屋企，即係食下炮谷嚇，飲汽水好過啦。啊，點解要搞個邪教？邪教一定背後有個目的嘅。咁作為一個普通人，普通嘅人民嘅慾望好簡單嘅啫，又唔係為名就為利啦。 係。 咁錢我相信佢會有啲啦，係咪？因為啲教眾相信佢嘅時候會將 佢 啲錢交俾 佢。啊，佢咪有啲應該好多。 係咯，即係我諗係。其實背後咧嗰、那個推手咧、我估都係名利嘅。係啊，即係同埋佢可能個人比較自卑，所以希望咧好、多人咧好似做契弟咁樣對佢咧，咁佢就好滿足。 同埋點解末日會咁多邪教呢？你發覺邪教喺邊啲地方先會流行呢？嗱，非洲冇飯食，屌你老味，窮到閪嗰啲地方冇呢咁嘅嘢啊！一個人去到你財富有嘅時候。安定的時候你就好迷戀呢教，點解？因為你迷戀呢個生命，你覺得哇係喎，屌你！我而家有咁多嘢，突然間冇會點啊？有人提供條出路俾你話啊，你信我就搞得掂啦。嗱，通常一啲地方好富裕，點解啲人個心靈會 空虛？其實你呢個可以想擺喺度，應該 OK 嘅。 點解啲人心靈會空虛咧？不如我攞啲嘢攞一攞佢。點解啲人心靈空虛咧？原因就係、因為你個人啊。開始覺得一樣嘢就係唔穩陣，人係好得意一樣動物，成日都話：，屌你老味，居安思危啊！又話啊，係喎，咁撚樣會唔會係？ 我哋一人分一支咪咁。 好啊，即係有咩問題啊？嗰、那個情況會唔會話我冇咗，好似唔好得。 唔係 ，OK， 唔係，我就係睇下個 level 咧得唔得？你其實咧有 level 即係得咯。你睇我咁樣講咧，其實佢個都收得好清楚。 啊，嗱喺嗰個一個社會富裕嘅時候，就好多啲邪教會湧現。原因就係我哋驚我哋生命 失去咗佢所有嘅嘢。 人生喺呢啲環境，我同大家講，第一，我哋留翻下集呢個談佛教再深入探討。有好多嘢係你冇就冇噶啦，係你有就有。但有好多人個心靈就因為唔滿足啊，覺得我嘅現狀要保持，兼攞咁多，我咪信呢咁嘅撚屌教咯。我第一個講嘅基督教。嗱，你信我，你就得到永生，上到天堂，我哋一齐唱圣诗，主同我一齐，呢啲摆明系地狱啦！我屌你老母，唔系话八个钟唱圣诗，你系咪有病啊？你想佢有靓妹屎忽窿屌啊？有啲姜永远大波、长期大波啊？屌你老味，哇閪任屌啊，毒品任食啊，仲要系冇事啊，个人处于完全兴奋状态，好微辣，嗰啲先叫天堂嘛！我屌你老母，上过去。遵守規矩啊！大家要聽神教，就聽你老母啦！我日日翻學聽呢啲啊，我日日翻工聽我上司講呢啲啊！屌你死撚咗，仲聽我講呢啲，仲唔係落地獄？即刻去無間地獄啦！屌你！即係我都唔知點解啲人覺得話啊，翻教會會啲個人個心啊靜啲啊，個人個心靈就可以舒緩一啲啊，信咗佢又點？證明你平時個人係閪佬，你先做呢啲咁嘅嘢咯，佛教。有三個字，我想講下。嗰三個字叫乜咧？入呢、這個三摩地。咩叫三摩地？突然間另一集再講。你個心靜，咩叫靜？就係你唔去貪嗔痴，你就唔會去信呢個咪撚屌教。人哋同你講嗱， 你點可以令到你自己可以升呢一啲咧？個人平安一啲，捐啲錢俾我就得啦！屌，嗱呢句説話唔係我講噶。當年你有冇讀過中學啊？中學有一個紅十字軍東征嘅時候，嗰啲人咪買贖罪券嘅，屌你老味！你想冇罪買券就得啦，屌你唔係話冇罪同買券係兩回事嚟喎，俾錢你使唔代表冇罪，大哥啱唔啱先？即係而家啲邪教咪就係咁撚樣，你專係睺啲人。在心靈最脆弱的時候，點解咁多人讀咁多書都信教？同你讀多書有冇衝突㗎？ 因為其實係因為你越喺社會上面、越成功的人咧，佢通常擁有的物質咧係越多。 係。 而佢擁有得越多的時候咧，佢係越難去拋棄佢越多的嘢。係。又呢樣嘢好矛盾嘅，有兩個觀點。觀點一咧，就係、是、你越多嘢嘅時候咧、你越希望守住你越多呢個狀態。 係。 第二個狀態咧，就係咧，你滿足到一個狀態嘅時候咧，你會發現嗰啲嘢冇意義。 人生點會滿足㗎？ 好得意啊！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經驗，但係呢、這個經驗我同好多人都分享過咧、而好多人都有發生過。當你 download 咧，你個 hard disk 咧，可能有二十 G 咁樣啦。你一日咧 download 咗八 G 鹹片咯。即係我唔係，可能係 download 咗二十 G 鹹片啦。而家二十 G 鹹片都好少啫，其實。 係，當然係驚天地泣鬼神啦、 你已經咧發現咧，我都唔知睇邊一套好。 係，所以好似你老友咁八條八條睇。 係啦，咁樣咧去到有一日咧你會突然間將佢 delete 曬。 係咩？我冇過，不嬲都儲鹹片嘅人嚟喎。 你儲啦，但係咧但係咧佢客觀嚟講對你個意義已經失去咗啦，因為你其實咧鹹片之所以有用咧，係你佢可以令到你感覺到快樂啊嘛， 功能刺激。 而但係咧，佢擺喺度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刺激唔到你嘅功能嘅時候咧、其實鹹片所在嘅意義就會 冇咗啦。 其實佢同錢好似嘅喎，係嚇，即係錢咧嘅作用咧，其實就係刺激你嘅需要啊嘛。係，如果你嘅需要冇咗，或者咧佢唔起到刺激你嘅作用嘅時候咧、其實錢對你嚟講冇意義，佢仲衰過女人。女人咧比較容易刺激到你嘅慾望，或者就算佢唔刺激慾望都佢煩下你咧，你都覺得好撚敏感嘅。其實當你有敏感嘅時候，你感受到生命嘅存在。 屌你老味，唔係嘛？ 一定係嘅、你幾時會感受到自己嘅存在？就係因為你介意自己俾人點樣，即係你同外界產生咗反應嘛。 咦？咁我可能冇喎，因為我成日同外界都冇乜嘅反應。 如果你錢咧對你都冇反應嘅時候咧，你有時候就會唔要錢嘅。佢事實上我哋大部分時間咧。如果唔肯出街嘅時候咧，其實錢對我哋係冇意思噶嘛。 啊，呢、這個講啱。 啱嘛？咁你鹹片亦都係一樣喎。我好多朋友都有呢個經驗啊，就係咧去到一個時候，將啲鹹片一次過撳一個 delete 掣。係 咩？ 電腦好神奇㗎。你撳咗 delete 掣就會乜都冇㗎啦。 係呢樣嘢慘啊！屌啊，寶寶龍前排試撚過啊 ，delete 咗佢阿爸啲相，喊撚咗幾日啦。 慘啊！不過咧，你即係你嗰時候咧，可能你真係覺得好傷感啊。但係嗰啲嘢你都翻唔到轉頭。 翻唔到轉頭。 咁然後你就會進入第二個 cycle 啦。而呢、這個人有，所以咧有兩個情況啊，就係、是、咧當你擁有得好多嘅時候咧，你先至有機會去放棄佢咯。 係。 呢個係第二個可能性，但係咧亦都唔常發生嘅。即 係 一嗰啲係一定係聖賢嗰啲先至掂。不過唔緊要，我哋想講啊，今日討論主要係討論 邪教。 末日，末日先啦。 好，話俾大家聽。瑪雅日曆是直線的，有很多人都說，喂不是的，他計到那天，計數機都有盡頭的一天，計數機的小數點去到某個數位都可能會停，那瑪雅日曆是會停的嘛，他計到那天盡了，他計數機沒辦法計，就停了在那裡，第二個週期再來過，那些人就說，啊是的，他這麼精準，那天就一定世界末日，你老母啦，地球已經進入，地球是一個很有趣的，即係體系嚟噶，全個宇宙根據霍金講，能夠孕育生命體嘅只有得地球。地球嘅軌道係差唔多純圓形啊，即係純零圓形啊。佢嘅軌道只要喐咗一度，我哋生命就唔能夠孕育噶啦，因為太陽嘅熱力或者引力會令到生命體喺裏邊完全跌曬。嗱，呢個係第一樣。第二樣嘢，地球能夠孕育生命體係非常之咁奇妙嘅一個組合嚟嘅。喺 Grand Design 裏面講，我哋能夠孕育生命體就係我哋地球個軌跡差唔多係純圓啦。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地球個自轉 係有唔記得十幾度嘅打側，令到我哋有四季嘅分明，所以先能夠引入到呢個生命體。但係好多星體冇㗎嚇，呢啲唔係個個星體都係咁樣樣。咁所以你話地球會唔會末日？地球唔會末日，佢只會用多幾億年之後轉咗第二個 trend。 嗱，第一個 trend 就係細菌啦，即係嗰啲好簡單嘅單細胞生物管治我哋嘅地球。第二，複細胞嘅生物管治我哋地球。第三，恐龍管治我哋地球。之後到人類管治我哋地球，人類管治我哋地球之後，到昆蟲去管治我哋地球。原因就係我哋資源用盡咗啦，人亦都差唔多死曬啦。我哋剩翻嘅係啲金屬啊、塑膠啊，或者係啲石屎，啲半有機物嘅時候，邊啲可以分解到曱甴類啦？因為曱甴類乜撚都食噶嘛。即係嗰啲 answer 去分泌呢啲，到嗰陣時就係呢啲嘅物種管治我哋地球。 嗯、 我哋唔會話突然間啊 delete 個掣冇咗，即係一撳地球就完蛋，唔、嗯、會係咁。只係我哋個 trend 轉咗，我哋嘅物種轉咗。但係人類好得幾喎？人類係一樣非常之自私嘅動物，就係話啊，屌你老尾，我哋一定要將人類延續落去。喂，你唔擔保只曱甴第時有呢個思考能力嘅啫，屌你啊！ 我有個咁嘅睇法嘅、 啊， 就係、是其實咧，首先第一咧。其實咧，稍為聰明嘅人咧、 啊， 都會明白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冇辦法知道咧，過兩日發生咩事。 啱、 啊。如果咧，呢、這個世界有馬人咧，其實佢哋可能就試下推算六合彩啦、 啊。 其實咧，就算咧最準啊嘅風水師傅，就算蘇文峰啊、麥玲玲啊，冇人夠諗到股票噶。 啱、啊。 即係冇人夠膽啊！話俾你聽，聽日就市係升定係跌。係。咁預測咁係代表咩啊？佢哋一定要預測幾個月之後升定跌嘅喎。 啊， 咁最簡單就係講就係、是其實冇人係有辦法去預測 未來咯。啱啊！ 呢樣嘢我都幾肯定，就算咧對於幾聰明嘅人都 啱啊， 係 計唔到噶嘛， 係真係冇辦法知。 即係等於計六合彩啫嘛。啲、人成日都講，哇！冇啲超級電腦計六合彩，根本冇啦。如果唔係，人哋唔會有咁多字俾你啦。 反而調翻轉頭咧，就係、是越聰明嘅人咧，越知道咧昨日之不可得， 啊！今日之不可得，明日之更不可得，《金剛經》 係啦，即係越聰明嘅人咧，就越明白咧。之前嗰啲搞唔掂， 啱啊！ 未來嗰啲搞唔掂， 今日嗰啲未必搞得掂。 今日嗰啲搞唔搞得掂啊？搞得掂啊！搞得掂，搞唔掂咧？ 搞唔掂咯，搞唔掂咪有一句咯，啱啊！ 即係所以《金剛經》嘅智慧真係好高。 所以啲人信啲末日邪教嘥撚氣嗱，第一。 然後咧、我要將個觀點講完先。所以咧，第一點咧，我哋。要去排除咧，所謂有末日呢個觀點咧，就係、是、因為末日嘅觀點咧係建基於人能夠預測未來。 係。 而當我哋咧發現咗一個好簡單嘅觀點咧，就係、是、人冇辦法預測未來。 嗯。 你譬如話咧，呢、這個世界終於會終結嘅。 啊。 咁我相信喎。 係。 嚇、啊！即係你，但係終於係幾時咧？其實冇人知㗎。 係。 嚇、啊！咁你話呢、這個？呢、這個咩北極啊嗰啲嚇 咩磁場逆轉啊嗰啲，屌你老咩磁場點會逆轉啊大佬？ 好啦，我當係真係會發生啦。 啊， 即係當啲即係全世界水浸啦。 啊， 咁有可能唔知打個大風，咁突然間又結翻冰咧。 啊， 嚇、啊，即係你唔知噶。咁同埋我亦都唔排除。人是會死的嘛， 是 即是包括你啦，你的後生，你的細路啦，你的老豆老母啦，其實大家都是會離開呢個世界的嘛，所以冇所謂末日。最恐怖是咩咧？末日咧為我嚟講道出最恐怖的啦，就是搶劫。 啊！呢樣嘢真 係啊，其實咧人最恐怖就是人，係人類地球最恐怖就是人，係即係咧你話如果真係有。真係有末日嘅話咧，你問我最驚咩咧？即係咧黐撚線啲人咧走去買蠟燭喎，跟住我喺度諗，你買蠟燭咪即係話俾人聽你喺邊度？ 啱啊，低能仔、啊。 所以呢、這個如果真係末日嘅話咧，唔係基本食物係需要準備嘅啦。即係如果當呢個謠言啊喺呢個世界咧係流行緊嘅時候咧、你必須要小心。你必須要小心咧，就係、是、你要盡量咧去隱藏自己所在地。第二，盡量防備你平時會來往的人。第三，要隨時保持警覺，同埋咧要手持武器。 啱、 就呢三個觀點咧，就好咁保證你安全度嘅末日。 啱、 因為佢最多搶你幾日嘅啫，即係同咧嗰啲全世界啲大暴動一樣，唔會發生一年暴動咁啊，冇可能。 唔係啊，但係到時都無政府狀態啦。 唔係啊， 就是喂大佬呢啲方言一日就過噶啦嘛。 咁啊 係。咦？點解冇末日嘅？做翻平係咁樣啊嘛。啊屌！但係你其實就同呢個文化大革命一樣啫嘛。咦？原來毛澤東係流噶。大件事發生咗啦。佢破壞咗嘅已經破壞咗啦。你受嘅傷亦都受咗啦。即係呢個阿薄熙來真係有打佢老豆嘅。嗰啲嘢佢真係做咗嘅。係啊，呢個如果你嗰日咧喺嗰頭做咗啲壞事咧，到你發現咗嗰件事咧冇發生嘅話咧，你係不可逆轉嘅。係啊，唔緊要啦，呢集咪大家一齊細聲啲啦。咁我所以咧覺得，如果有末日嘅話咧，你有兩個責任咧，你係需要負嘅。即係當有呢、這個有呢個末日呢個預言咧。呢件嘢流行嘅時候，兩件事你必須要留心嘅。第一，呢件事係唔會發生嘅。第二，保持自己同埋人哋唔好做壞事。因為呢件事唔會發生嘅。唔好令到自己後悔。亦都唔好令到人哋後悔。咁就完㗎啦，成件事。末日對我嚟睇咧，就係、是、要預防身邊嘅人，因為咧人嘅內心我理解咧係好脆弱嘅，佢任何時候都想做壞事嘅。因為你翻工唔如意啦，你老闆得罪你啦，你就平時受我其實琴日我啱啱鬧完我夥計嚟 嚇，鬧得好金啊！ 都少少啦，因為佢鬧我老闆嘛 嚇，咁撚夠姜。 跟住我同佢講，我話其實咧，邊個俾飯你食 啊？ 你 喂，但你老闆點啊？唔出聲啊？ 阿娜姐啊，阿娜姐唔出声噶， 唔撚系啊嘛，第二日接信封啦呢啲。 阿娜姐个人就好人嘅，咁但系咧，我就梗系即刻丙，我就趁阿娜姐走咗，我就丙佢啦。我话你做咗咁多年嘢，你冇见过 office 咧，你咁样闹人个老板，我老板系唔算系算数嘅同你。跟住咧，我话而家道歉都唔使你道啦，你改善下你啲态度啦。跟然後咧，當然我講咗好多嘢啦嚇，即係以下省就數千字啊。我嗰時候咧，內心隱隱約約有一種感覺咧，我驚後邊有玻璃樽打我。 點解咧？ 我驚佢做壞事。預防人哋做壞事。即係人咧，內心一定係有怨恨嘅。你話完佢，你諗住佢會冇事啊？ 梗係唔係啦，記諗住你成世啊！ 咪就係咯，即係咧，所以你當你咧留意，當你諗住傷害人嘅時候咧。你要留意人， 但你冇所謂喎，你教精佢啫喎。 佢唔係咁睇嘛，大佬啊！你唔可以從自己嘅角度去睇噶。你覺得喂，我袋緊錢落你個袋 啊？我唔係從你嘅角度去睇，係從大圍嘅角度去睇。有啲僆仔而家真係㗎，你教精佢，以為你害撚佢啊！ 所以咧，你要留意咧，當你鬧完嘅時候咧，你個背脊千祈唔好向住。我嗰時候咧，我真係咧，我隱隱然內心覺得唔安樂。我真係有啲驚。我坐咗出去個廳嗰度。 梗係啦，用咩佢撲街發圍啊！屌！ 系啊， 不過好老實講，而家僆仔真係垃圾。 因為人個內心咧，其實係好脆弱噶。 嗱，等於而家啲邪教啫嘛，個末日教主一定唔信有邪，即係唔信有世界末日，所以先屈鳩玩鳩你話你有世界末日，你先貢獻啲錢俾佢。如果真係有世界末日，佢使撚要你啲錢咩？屌你！佢就係因為唔信嘛。但係個矛盾就嚟自呢度啦。佢唔信你信，屌你咁你信佢都撲直聽佢講，你真係瞓直啦。呢、這個世界第一。佢有幾樣嘢嘅，嗰個咩閃電教咩實際教啊？屌！佢話第一磁場逆轉，轉你老母咩？地要一個磁場要逆轉，第一地球個磁場係嚟自地心嘅引力，要個磁場逆轉，基本上等於你而家拉咗個月亮落嚟。嗱，我哋個磁場係令到我哋有呢個萬有引力其中一個嘅因素嚟噶。我哋個磁場會令到我哋同地球、月球，或者一啲星體某一個距離，點會逆轉？用你個腦啦！第一，第二樣嘢，佢係有小行星撞落地球，有嘅話 ，NASA 喺20年前已經知啦。NASA 你唔信？你信中國航天啊？中國航天係10年前或者5年前都已經知啦。你唔信中國航天嘅話，你自己攞望遠鏡去睇下啦。最近兩日撞到嚟粒小行星大撚過月球啦！屌你！自己用下腦啦，第三樣嘢就係話水淹地球，自己用下腦啦，要落幾撚大雨先去水淹地球啊！全世界布滿黑雲啊，都落唔曬啦，傻閪！第四樣嘢，核電廠爆撚曬啊，死都未撚輪到你啦，戇鳩仔！即 係唔係同埋我理解呢個問題咧，就係所謂末日啊，末日 咩系末日呢？末日就系 end of your life，你个生命完结咯。 系， 其实你对于每个人嚟讲咧，每日都有可能系末日嚟噶。 啊，但系有啲人唔系咁睇啊嘛，国家冚唪唥一齐，地球玩完先叫末日噶嘛。 即系如果讲真啊，如果系呢个世界真系有末日嘅话咧，即系其实你应该点样呢？你其实对于一个可能生 cancer 嘅人嚟讲， 佢听日咪世界末日咯。 其实佢每日都系等紧末日 啊， 佢好快完，医生话俾你听，你剩翻半年，三个月，其实你嘅末日好快到。其实人每人即系大家都喺度倒数紧噶，有啲咩？有啲你其实有咩办法可以令到呢段时间过得好啲呢？你其實應該盡量應該咁樣諗。 啱，但係有好多人將啲資產擺喺人哋度啦，例如買股票啦，買股票啊，屌你世界末日大撚我啊！但係啲資產我擺撚咗喺你度，即係有啲人我户口儲撚咗好多錢，但係啲錢我擺撚咗喺銀行度，即係佢係驚呢啲嘛，大哥。 即係為我嚟講咧，喺即係到我而家嘅人生咧，我就會睇係你如果覺得嗰樣嘢係好嘅，係咯，你咪試下咯。 啱啊！仲有一樣嘢我想講。點解啲教主次次都呃啲靚妹屎忽窿屌就可以救世界末日？但係我同啲人講話屌屎忽窿可以解決呢個世界末日，或者解決呢個貧窮狀況，日日都俾人屌老母。我想講哀屌都呃唔到，大佬，即係人都唔知點解咁撚而家哀屌嘅，屌你老味啊！成日都係我屌你老味，老到都係哀屌。阿 DBS 又講俾我聽，佢話咧有啲朋友咧就可以識到一啲即係佢好多女性朋友噶嘛。咁啊，識到一啲男仔咧，就即係好易又嗰啲女性朋友同佢，即係個男仔又走埋一齊。我識極都識唔到啊，大哥！日日俾人指住屌老母啊，有！我話俾你聽，近排咧有個靚女姑娘咧，我哋即係個醫院做咧，望多佢兩眼，我有一日望多佢兩眼，佢隻眼就掘住嗰個口，唔知講咗幾句乜嘢，嗰幾句一定係粗口，就唔會話哇，嗰回事你好靚仔嘛！哇，屌你老母望你啫，大佬冇罪啊我屌！ 香港呢樣嘢好～古怪嘅， 真系屌你！我望你赞美你啫，我隻眼又唔系有透视眼睇到你戴咩宝箩系嘛？即系你话我睇到你戴咩宝箩话啫，我唔系啊嘛，大哥，我唔系话写住 X Man 咁样样，我写住 X Man 咧惊我啫，又惊个碌卵飞条卵过嚟插你个閪，但系我唔系啊嘛，大哥，我宁愿几尺望卵住你啫，咁你都咁样对我，屌你老母唔卵系啊嘛！即系我成日都讲一样嘢，大家唔好再信啲咁嘅卵屌教啦，你要。个人平静，你要个人安逸，活在当下，唔好做咁多衰嘢。个人对得住，不过有啲人个良心都系閪噶啦，即系起码做啲咩咧，自己觉得平安先啦。即系你做一啲嘢，觉得自己系做完平安嘅先。你唔好做一啲屌你老味伤天害理啊、杀人放火啊嗰啲咁嘅卵屌嘢，你就唔会信呢咁嘅末日邪教啊！俾大家听，同埋你信得佢嘅话，佢肯定系咧袋度阉你钱啦、啊！你信佢把閪咩？你有边个宗教唔使钱嘅？而家我真未见过啦！你信边个宗教唔使钱嘅？ 咁啊， 系咪先？ 呢个冇啊， 咪系咯！所以我同大家讲，要信嘅，信下你自己双手啦。 嗯，系咯， 好，拜拜。